江哲就是要教训他，就是要狠狠地折辱他，让他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是只有他雷猛可以傲的。很快，江哲说的那帮太子爷便集中过来了，看到雷猛似乎也没有多少意外，随意地跟他打了一声招呼。这些人平时呢都被雷猛看不起，也不常跟他们一块玩，倒是都跟江哲的关系不错。都知道雷猛失去了靠山，家里的公司又被自己的叔叔把持，他基本上就是个废物了，还是那种连钱都没有的废物。这个圈子里的人别的不会，见风使舵的事儿玩得最溜了，自然不会对雷猛多热情。有些人恨不得再趁机踩雷猛技巧，当时讨好江哲了。 哟，雷少啊，是什么妖风把你吹得愿意跟我们玩了？ 是啊是啊，以前我们想跟雷少玩一局，可是请不动人的。 瞧瞧，他还没有主动惹事儿呢，就有人忍不住的想要上前来找茬呢。说实话，雷蒙也是真心不愿意跟这些人玩，格局太小了。雷少是什么人？这些人连给他提鞋都不配。雷猛的傲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他有那个资本。 这就得问江少了，热情相邀实在是不好驳了他的面子。你们也知道，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打人脸。 微微上扬的脸上带着点不太明显的笑意，冷傲天成，让人是难以靠近。说的跟真的似的，他明明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打人脸。 哼，到底玩不？ 有人不耐烦了，江哲热闹看够了，慢慢的踱步过来。 哟，都到了，那分组吧，你们谁想跟雷少一组？ 这不明摆着下雷猛的面子吗？不用问，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愿意跟他一组的。雷猛心里自然也是清楚这事儿，他双手环臂，不是很在意的靠在一边，目光若有似无的打到江哲身后的郭杰的身上。郭杰往江哲身后躲了躲，见实在是躲不过了，只好是硬着头皮走上前来。 猛哥，我就不跟你一组了，我技术太烂，怕拖你后腿。 嗯，我知道，也没指望着你跟我一组。 他难得这么客气地跟郭杰说话，让郭杰有些意外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明显的是有些不可思议，心想这雷猛难道真跟江哲说的一样失去了靠山转性了？哪想到刚要说点什么，就听到雷猛又接了一句， 就算你想要跟我一组，那也得我肯要才行啊，你这种废物送我我都嫌麻烦。 雷猛的声音不大，却相当的明显，这在场的人全都是听得清清楚楚。郭杰的脸瞬间变得相当的难看，要知道他可是江哲身边的红人，这些人巴结江哲的同时多少也会给他一些面子，听到雷猛这话，立马就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了。 真当自己是个葱了？ 都这个时候了，哪来的勇气狂？ 就是一会儿打趴下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哭鼻子。人就哭鼻子也比你好看，你不服呀？ 哈哈哈哈，也是，我听说 TP 哥可放出话了，非压了他不可。 雷猛的脸色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产生什么变化，反而是淡定地看了江哲一眼。 哎，江少，我看也别分组了，就我自己一组，你们爱谁谁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能打中我一枪呢就算我输，今天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当然反之亦然，怎么样？ 这话真他喵的狂，事实表明雷少只有更狂，没有最狂，他的狂妄 从来都是超乎这些人的想象的。不怕死的典型，以前呢还情有可原，现在嘛，这他喵的是个傻子吧。一群人看白痴似的盯着他，嘴角呢都带了讥讽似的笑意，擦拳魔掌的跃跃欲试，就想着要怎么把雷猛按着打。反观雷猛可就要轻松淡然的多了。 行啊，不过这样要是传出去，别人会说我欺负雷少的。算了，我干脆就不玩了，让他们跟你玩，这些人技术都不怎么样，菜鸟一堆，这要打起来也不算欺负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江哲看似客气的开口，谁不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找场子，说了那是因为他没上，赢了也不算他江哲欺负人，好算计。雷蒙冷笑一声，没多说什么，转身去挑装备。这时身后有人又开了口， 既然要赌，那就赌大点儿。雷少，我听说你有辆定制跑车。 那人话还没有说完，雷某就突然转过身，冷媚的眼睛从这人的身上扫过，完全不认识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败家子儿。 怕你赌不起？ 不就是辆车，有什么赌不起？雷蒙，一句话，你就说你敢不敢吧。 雷蒙顿了顿，状似在思考，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挑衅似的看着他，似乎认定他今天会爬着从这里离开。雷蒙心里好笑，他好像是有些缺钱，这些人这么着急的给他送，他不收都对不起这些人的诚意了。 我敢，但怕你输不起。那辆跑车你既然知道它是我定制的，想必也知道它的价值吧。 RC 公司在同一年出过两款定制跑车，其中一辆在我手里，我输了把它给你。 雷蒙一直没有正眼看过男人的目光，这才慢慢的挪到男人的脸上。 哦，原来你是货少，失敬失敬。不过这可不够啊，我记得你们家在燕郊有块地，这样吧，你输了把那块地让给我。 霍姓男人想了想说道， 可以。 其实这个问题他根本不用想，因为他不觉得雷蒙会赢得了。也许别人不知道，但霍明清楚得很，这帮纨绔虽然看起来都是废物，但是在射击方面可是有好几个高手的，不然的话江哲也不敢那么笃定地让他们跟雷蒙玩。反倒是雷蒙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玩过射击啊。这其余的人呢，都是多多少少地跟雷蒙躲了一点东西，雷蒙是来者不拒，既然这些人认为他缺钱，那他就勉为其难地收下吧。雷蒙挑好装备，其他人已经是换好衣服散进丛林中了。雷蒙走到江哲的身边，瞥了一眼挨着他坐着的郭杰，眼底的鄙夷根本不需要掩饰。 哎，江哲，他们都下了注，你不来的？ 哼，朋友一场，我怎么好意思让你连底裤都输没？ 别，你尽管好意思啊，我还没试过裸奔是什么感觉呢。 你可真够不要脸的，雷蒙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哥就成全你一回。 好说。 雷蒙眯眼盯着他，似乎在等他把赌注说出来。江哲冲着郭杰招了招手， 小杰过来，你跟哥说说雷少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拿来玩玩的。 郭杰舔了舔嘴角，抬眼看了雷蒙一眼，又胆怯地垂下了脑袋。 我听说雷少在江城有一套度假别墅，那里的风景好像还不错，哲哥可以考虑一下。 连这个都知道，看来私下里没啥调查。 郭杰能够说出这种话，多少让雷蒙有些意外。 江城的别墅是他18岁那年雷老送他的成人礼之一。除了沈浩，他记得并没有其他的人知道。 喜欢？那行，我们就要他了。怎么样，雷少舍得吗？ 舍不舍得是一回事儿，你们有没有本事拿到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江少，打算拿什么跟我换？ 我看你这么喜欢燕郊，要不我把那边那处旧厂房拿出来跟你赌？哈 哈哈哈。按照燕郊现在的地价，江哲所说的旧厂房还不到雷猛别墅的四分之一。他本来也是为了侮辱雷猛的，根本不指望他会同意。